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十三行的商欠案数额巨大，兴泰行欠一商120多万，广利行、天宝行都有商欠，连本带利达到285万元之巨。 眼看十三行行商们就要大难临头，在此关键时刻，吴秉鉴被迫亲自出马。他找到邓廷桢和粤海关监督疏通，用了50000元的贿赂款，请求将此事暂时隐瞒下来，不要奏报朝廷。邓廷桢和海关监督心知肚明，这笔商欠款比10年前的商欠款大一倍，只要如实奏报朝廷，不仅行商要倒霉，整个广东官场都将地动山摇，自己也会受到严厉处分。吴秉鉴提出一个缓救方法，由中外商人成立一个清欠委员会，挂账停息，分16年偿还。这一方案得到了邓廷桢和海关监督的首肯，于是一桩巨额商欠案被捂了个严严实实。行商负有查验遗传之责，林则徐到广州之后必然要查询行商，要是有人口风不严，商欠案就会败露。在邓廷桢和海关监督授意之下，武少荣特意召集全体行商会议，要大家缄口不语。吴秉鉴休治在家，本来可以不来，但是由于事关重大，他不得不亲自到场。严启昌掏出打黄表看了一眼，离会议还有半刻。他身上背负着一辈子都还不清的阎王债呀，恨不得像蚯蚓一样钻入地底下。他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受人白眼，觉得吴秉鉴有同情心，特意等他一块儿进去，并请吴秉鉴替自己说两句提及话。所有人都到齐落座了，司昏推门进来，瞎着腰走到武少荣前，递上一封长口信套。五爷，林大人派人送来谕令，要您和全体行商明日一早去钦差大臣邢元，有要事相问。武少荣抽出谕令读了一遍，对全体行商说道：果不其然，林大人要查问我们了。他抬起头对司昏说：你告诉来人，就说十三行全体行商明天准时参拜林大人。 厮昏退出之后，武少荣问吴秉鉴：“爹，您去吗？”吴秉鉴摇摇头：“ 我休止多年了，就不去了。” 十几圣官轿首尾相接，停在月华书院的大照壁前。书院的匾额被一块红布遮了，上面写着“钦差大臣邢元”六个楷书大字。行商们下了轿，排成纵队，总商武少荣和卢文蔚大头，潘少光、吴天元、严启昌等人跟在后面，依次向司昏递上名次。武少荣的名次上有两行小字：“官名在上，商名在下。”亲命从五品员外郎武崇耀，道光十年举人，外洋行总商武少荣，怡和行主人，一等宝商。司昏拿着他们的名次进去禀报，行商们站在大照壁前，照壁上贴着措辞严厉的告示，下面盖着钦差大臣的红印官房。 魏小御史召得本部堂奉命来月查办海口事件，所有民间词颂除实系事关海口应行收月合批外，其与海口事件无干者一概不应准理，无得混行报地，至应收之城亦应似道省数日后择期排事放告，如敢攀教抛城，除不收外，定交地方官，责处不贷，特事。 见字如见其人呐、啊。行商们从告示中看出林则徐是一个秉性严厉之人，但谁也没说什么。不一会儿，司昏引着他们进了书院的正堂。武少荣一眼瞥见林则徐和邓廷桢并排坐在条案后面，粤海关监督玉坤坐在右侧，背面的墙上绘有江崖海水观弦图，图上有一只金粉勾勒的展翅仙鹤，那是刚刚绘制完的，颜料都还没干透，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油彩味。大堂两侧的木架上插着四块观弦牌，条案上摆着惊堂木和厚厚的卷宗。邓廷桢为人宽和，每次召见行商都赏坐赏茶，娓娓叙谈，但这里可是钦差大臣行员，大堂两侧可没设座，林则徐显然没有赏坐赏茶这意思啊。武少荣的心头油然生出一股疏离感和陌生感，他瞥了林则徐一眼，只见他脸庞微黑，体态较胖，半尺长的胡须疏疏朗朗垂在胸前，眼角上挂着几道鱼尾纹，铁锈似的眸子低低压下，依次扫视着行商的脸面，给人一种不言也威的庄肃感。武少荣领着大家行礼，卑职武崇耀和全体行商参见钦差大人。武少荣、卢文蔚、潘少光、吴天元四人是捐了从五品顶戴的一等宝商，站在第一排行作一礼，其余行商是二等宝商，站在后排行跪拜礼。 为何不跪啊？ 林则徐这声音不高，可却颇有威严，四个一等宝商吓了一跳，立刻面面相觑，卢文蔚、潘少光和吴天元相继双膝一屈，惶惶然地跪在地上了。只有武少荣一个依然在那儿站着，他颔首垂目，蹙着眉头，这脸色可是有点难看啊。卢文蔚一手撑着地面，一手轻拉他的袍脚，低声道：“ 哎，五爷，跪下呀！” 林则徐啪的一拍惊堂木，厉声质问：“ 为何不跪？” 大堂里这气氛可就立马肃杀起来了。邓廷桢的腮帮子上筋肉不易察觉地抖动了一下，玉坤也暗自吃惊。这依着常理，五品以上官员参见头品大员不行跪礼， 五卢、潘吴四个人花高价捐买从五品的顶戴，就是为了在官场上挺直腰板不下跪。可林则徐偏偏不给他们这个面子。武少荣舔了一下嘴唇，定了定神。卑职是代朝廷经理遗物的员外郎，依照本朝章程，拜见钦差大人时应行三作一礼，六品以下才行跪拜之礼。林则徐斩断他的话头，话音里透着居高临下的威严。你是商，你们武家极力商籍，子承父业难道不对吗？武少荣脸色涨得通红，脑门子上沁出了一丝细汗。大清户籍森严，不论做什么事都得填写一张表，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沉浮荣辱、上天入地、生死存亡都与户籍息息相关。武少荣强言答道，本朝把民人分为士农工商，商虽是末业，却非小业，普天之下若无商人恐怕是不行的。朝廷赏了全体行商顶戴，命令卑职以官员身份约束彝人，大人您理应按官礼对待卑职。此外，卑职是有功名之人，名次上写明道光十年举人，恳请钦差大人视卑职为士而非商。为鼓励天下人读书上进，朝廷明文规定，有秀才以上功名者为士，行跪拜礼后可以与官员站着说话。武少荣与林则徐当堂顶牛，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呀。邓廷桢咳嗽了一声，缓缓劝道， 吴崇耀，林大人是口含天线的宣谕天使，你就委屈一下，弯一弯膝盖骨嘛。 武少荣毕竟是经过官场历练之人，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台阶儿，要是不肯俯首顺势的话，得罪了钦差大臣，那后果可就难料了。一咬牙，低下头，啪啪两声打下马蹄袖，一拜三叩首，额头触地，卑职从五品员外郎武崇耀叩见钦差大人。武少荣用武崇耀自报家门，坚持自视为官。林则徐洞察秋毫，但他也是极好面子的人，平身二字他偏偏不肯出口。行商们像是被钉子钉在地上似的，谁也不敢起身呢。林则徐从条案上拿起行商们的名次，音调不高，却字字有力。 报上商名来。 林则徐把商名二字说得极重，不言而喻，他坚持把行商们视为商而非官。卢文蔚在吏部登记的官名叫卢继光，他最胆小，钦差大人要商名，他不敢再报官名了。在下卢文蔚，广利行主人。其他行商也都心领神会，没有一个敢报官名的，全都顺势而为。在下潘绍光，同福行主人。 在下吴天元，同顺行主人。 在下严启昌，兴台行主人。 林则徐对照名次一一扫视他们，仿佛要把他们的面孔牢记在心中。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待行商们依次报过商名之后，林则徐这才不紧不慢地说， 有这么一首诗，据说是屈大均在一百多年前写的，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断好，钱银堆满 十三行。这首诗让十三行名声远播呀，人人知道你们富甲天下，广州城外那盘商馆是你们出资盖的？武少荣小心翼翼地回答， 回钦差大人话，是颐和行、广利行、同福行和同顺行盖的，租给宜商居住和使用。 商馆内的行丁和工艺是你们指派的？ 是，自雍正朝以来，商馆内的行丁工艺由各家宝商派遣，宜商不得擅自雇用。 林则徐顿了片刻，又严厉起来了，你们的财富从何而来？顶戴是谁给的？ 这可是一句刁钻的话，言辞里外透着难以捉摸的意味。 武少荣应声回答，回钦差大人话，行商替朝廷打理外洋生意，经皇上恩准，专责与宜商贸易，行商的财富和顶戴自是皇上恩赏。 林则徐品味出武少荣虽然年轻，却老练世故，他以皇商自诩，拉大旗做虎皮，用皇上做挡箭牌。 林则徐眯着眼睛盯着武少荣，眸子里闪着森森冷光。依照民夷交易章程，凡有遗传来华贸易，起货验货，易货销货，都由你们十三行经理。你们出具遗传没有携带鸦片的保洁后，粤海关才发放布票准许遗传入口。屈指算来，自朝廷颁布禁海令以来，已有20余载，烟毒非但没有禁绝，反而愈演愈烈，而所有烟土烟膏俱由宜商舶来。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替皇上打理外洋生意，本大臣倒要问一问，皇上颁旨禁绝鸦片，而鸦片久禁不绝，你该当何罪？就可赐虎。 劈头盖脸甩出罪疚二字，武少荣心头一悸，他收摄心神，谨慎答道，启禀钦差大人，官有正条商友公约，卑职祖孙三代替朝廷经理外洋生意，从来不敢忤逆朝廷旨意，纵容鸦片。鸦片有止疼和镇静之作用，嘉庆朝以前按药材进口，报关纳税，没想到有人从台湾和吕宋引入吸食之法，数十年间酿成烟患，流弊百端，致使白银外流。卑职与全体行商同样心忧，每年遗传趁信封来月贸易前，卑职与全体行商都要召集家人买办和通事会议，恳切奉告大家不得纵容一丝鸦片入口，凡是参与走私贩私的，不论何人，一律先行拘押，再报粤海关查拿，绝不姑息啊。 林则徐眉棱骨一动，声调一扬，好个一推三六九，广东一省大小衙门每月查获的烟土烟膏不下30000辆，烟枪烟灯不下2000副，我在湖广总督任上每月查获的烟土烟膏也有10000两之多，两湖两广都不种烟，难道这烟土烟膏都是不法奸民就地熬制的不成？ 大堂里的气氛越发凝重了，凝重的让人难以承受。静了好半晌，卢文蔚才打破沉寂，他脸上挂着委屈， 启禀钦差大人，每逢遗传进口，行商无不敕令家人买办和佣丁登州查验，验明遗传确实没有携带鸦片之后才出具保洁呀，遗商凭保洁换取粤海关布票，粤海关签发布票前还要派员复查，确认无误之后才准遗传进口，在下等人从来不敢孤恩逆职为鸦片放行，各国遗商输入境内的全是合规商品，违禁物都泊在外洋， 由海上弹户和走私团伙运入内地呀。 林则徐冷笑一声，辞请抗力。鸦片趸船向来聚集在伶仃洋南面的老万山至大屿山一带，本大臣到广州前几天，老万山和大屿山的趸船全都驶往鸭洲洋，如果没人通风报信，宜商怎能齐刷刷共进共退？走漏消息之人居心何在？此等人难道不是汉奸？ 行商们听说林则徐要到广州查禁鸦片，告诉宜商千万别在这个时期携带鸦片进口，本意是为了避祸自保，可没成想林则徐把这事儿说成是汉奸行为。钦差大臣口气硬，咄咄逼人，一口一个反诘。武少荣和卢文蔚偷偷对视一眼，他们俩全都意识到了，要是不知深浅的继续这么辩解下去，只会激怒林大人。两个人索性跪在地上不说话了。林则徐目光炯炯， 鸦片流毒天下，吸食者以腐臭为神奇，谋利者视土囊为金穴，你们却说遗传没有携带，岂非梦呓？据本大臣所知，老万山和大屿山一带大小趸船不下20条，每条都是藏污纳垢的海上仓库。宜商明里是人，暗中是鬼，入口船舶运载合法货物，暗中却与你们的家人买办行丁公益相互勾结，与教口和贩私团伙相互勾串。你们明里一张脸，暗里一张皮，既领受皇恩，垄断外洋贸易，又挖大清之墙角，难道不是吗？ 林则徐越说越重，行商们已是噤若寒蝉，头皮一阵阵的发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对于林则徐的质问，行商们将会如何辩解？林则徐接下来又会如何查禁鸦片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 飞移时光。 我是北京琴书演员王树才，我呢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琴书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这段旋律来自张艺谋1997年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为电影增色不少，也让河北省三河县青年王树才为之倾倒。他在朋友指点下前往北京毛遂自荐，想拜在关先生门下学艺。一进门，关先生就给他出了个题目：“ 你会唱吗？”“ 我哪会唱啊？但是我呢，我敢唱啊！我从小北京土长啊！” 好家伙，完了就老爷，哼。这是嗓子不错。你呀，每礼拜六你就上午9点半你过来，中午呢我管炸酱面，也不收学费。 从此王树才就跟着师傅学艺，也对北京琴书的渊源有了了解。北京琴书最原始的形态是安次采玉一带的农民创造的民间小曲梨花调，在天津和北京得以发展，名称也从五音大鼓、单琴大鼓到琴书不断演变，直到上世纪50年代由关学曾先生改良定名为北京琴书。 改版式、定唱腔、改吐字发音，找了很多的人呐、啊，这作家写这稿改改，当时就唱。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 这段长寿村是北京琴书开蒙的段子，王树才跟着师傅学了半年，只唱开头的第一句，但只有花心思唱好了这一句，后面才有可能举一反三。 词儿是骨头，韵是肉，板是老师傅，有师傅教你，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不传你这辈子你也糊涂呢。 换人呢，先换脸，换脸呢先换眼。 你告诉你， 2006年王树才已经进入了北京曲艺团，是小有名气的专业北京琴书演员了。可84岁的关先生却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在病榻前，他把早已准备好的拜师帖交给了王树才，将他收入门墙，成为正式的北京琴书传人，随后含笑而终。 到那以后，哎呦，很多人都在围着，弥留之际，我就哭了，就跪那床台上，哎呦，很多人说赶紧的拜师，赶紧磕头，磕6个头总共。完了以后，我谢谢你们大家伙，都照顾照顾的。哎，我累了，躺下以后，等第二天进 ICU， 完了1个多月就没了。他就等我这一个，给他磕这头，他也不能留遗憾。 苏东坡有个包妹。 王树才如今也有了2个学生，乔海赞和马诗雨每周都去他家跟他学艺，他们对琴书的热爱并不输给当年的王树才。 学你真的是身心嗓子全都得跟着，这脑袋且转不过来呢。 凭着我这股子的韧劲，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下，只是这个吃饭的话有可能成问题，我就不考虑了，我先学成它再说。 王树才说，北京琴书不能在他身上绝了，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愿意教，他要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努力接近关老先生的艺术高度，把这门艺术传下去。 我们先让他把这个唱中有说，说中有唱，他说唱的自由转合没有痕迹，他每个字都要不塌音不倒字，你不用去看字幕了，高就高在这儿。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3:00。